斯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由香港大学创办的自资院校明德学院传出收生不足和出现财困问题。早前由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接手所有人事管理、招生和财务事宜。自资高等教育联盟主席阮博文表示，面对适龄人口下降，自资院校有不同的应对策略，认为未来十年是过渡时期，十年之后适龄的人口会回升。对于自资学士学位数目在近四年间增加10000个，他说这些课程都是经过严谨审批，但希望未来审批机构会考虑本港的人口和其他实际情况，适当调高门槛或者制定收生人数上限。阮博文又希望政府可以在这个困难时期提高自资院校收取非本地生的比例，以及考虑以学券的方式资助学生，亦都有助院校增加学费。前亚视亚员冯家俊在今日朝早6点驾驶房车沿住长沙环蝴蝶谷道落斜嗰阵，喺荔枝角收押所对开，车辆突然失控，撞到栏杆之后翻侧。警方之后派人到场调查，证实司机冇受伤，佢嘅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亦都冇超标。40岁嘅冯家俊协助调查嘅时候承认寻晚有饮酒，但认为自己系因为一时分心先至酿成今次意外。北韩执政劳动党正喺首都平壤举行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地官方通讯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作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嘅时候话，北韩要制造和发射更多实用卫星，但作为负责任的拥有核武国家，亦都会履行防止核扩散义务，为实现世界无核化而努力。身穿西装的金正恩在发言的时候强调，除非其他国家以核武侵犯北韩主权，否则北韩是不会使用核武。平壤政府亦都愿意和敌视北韩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金正恩又说，希望通过厘清和南韩的误会和不信任，从而改善两国关系。又说南北韩应该在各个领域积极推进对话和协商。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宣誓就职，仪式在一间教堂举行。萨迪克汗说，由他领导的伦敦市政府将会是历来最透明、勤奋和民众最接近的政府。这名伦敦第一位穆斯林市长之后接受访问，说将会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又说希望向英国穆斯林民众以及少数族群传达应该参与政治的信息。年45岁来自巴基斯坦基层移民家庭的萨迪克汗，在伦敦市长选举点票中，首选和次选票数合计占总票数的57%，击败主要对手保守党的戈德斯密斯。看埋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系炎热，星期二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骤雨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湿度75%。呢一节新闻同天气简报完毕。 视听新力量。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Me2 验证联播。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依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一个咧灵界嘅个案，亦系咧一个风水嘅悲剧嘅个案嚟噶。咁啊，首先我谂咧，大家记唔记得咧？即系通常啲厕所咧，就洗手盘咧，通常下边咧都有啲虚位 嘅。系啊， 咁咧啲装修师傅好兴咧喺嗰度整个柜嘅。 系啊， 咁啊柜一打开嘅时候可以摆啲嘢啊咁 样。系啊，纸啊， 咁咧就个个屋企都有嘅。咁咧就如果嗰个位好不幸咧，咁啱咧。喺个西南方咧，大家知道西南方代表女人 啊，系啊， 咁个女人嗰个位咁啱就系个洗手盘， 系， 而个洗手盘下边咧有个柜，咁、那个柜冇问题啊，摆厕纸啦，咁干净嘢啦，可以好 OK 啊， 系啊， 但系嗰个 case 咧有少少不幸咧就系咁样，就系、是、咧我哋去睇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唉，我个太太咧有妇女病啊，即系个子宫。即系生嘢啦，咁而且经常漏啊漏嘢出嚟啊，咁好核突，好污糟。咁问我哋风水点样医？咁我一谂，我灵感就咦呢啲嘢通常厕所咁，咁即刻去厕所，跟住一睇下，以个西南方咩咧？一睇睇到呢个就系一个洗手盘，洗手盘下边咧有个门啦。 系 咁啊，门一谂，咦呢、這个位置系下边嘅，会唔会佢下边发生问题？ 系 就系呢个位置咧，咁好用好直接嘅，即系 角嚟 嘅翼。经嘅呢一个嘅乾坤二卦嚟睇啫，我当时都冇飞星，系就咁就喺西南方代表女人咁样，咁咧就喺度里边一睇嘅时候咧，我就估到啊，我知呢单乜啦咁。 系 点解呢？因为之前我已经系破过一单咁嘅风水灵案，就系乜嘢咧？啲装修师傅装修完之后咧，由于佢开咗嗰罐油咧。只系用咗一半，于是佢为咗悭咧，或者以后嚟保有咧，就将嗰罐一半用咗嘅油咧，系将佢摆咗去厕所嘅呢个柜里边。 推点摆个做乜？ 多数摆嗰度噶，如果唔系就摆个灶下边噶。佢点解咧？佢下次嚟保有嘅时间唔使买嗰支新噶嘛。咁、 哦、 佢就攞翻出嚟嘅时候，加啲火水落去，又沟一沟、又嚟油嗰物，特别系嗰啲金油银油啊。咁但系谁不知咧，跟住落嚟就冇揾佢，亦冇嘢要补， 就摆咗 嗰罐油咧，亦冇人咁神心咧，系将罐。有咧抌咗佢， 发毛啦， 你明唔明啊？卒之喺嗰度变坏，发毛发臭、 啊， 就引发到呢个西南角嘅呢个主妇咧系下边出问题。咁、所以我成日叫大家咧系要成日及住咧屋企里边咧下盘嘅嘢嘅，一下盘嘅就应该下体。而家香港人咧普遍咧女性咧好多都有子宫嘅问题， 系啊系啊。 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系我哋迟一集会讲到个厨房咧，厨房嘅灶下边。摆咗大量嘅污糟嘢，个污糟嘢系乜嘢咧？佢就唔系油漆啦，就是、人哋送俾佢嗰个姜醋咧，摆咗成两年都唔见得食咧，喺嗰度出现 发 炎发臭，你明唔明啊？咁于是就引发到女性嘅妇女病， 啊、 甚至里边咧摆埋啲古灵精怪嘅嘢咧，特别一嚿嚿啲石头啊，一嚿嚿嗰啲唔知乜嘢啊，我哋洗碗洗碟嗰啲嘢堆埋落去啊， 清洁用品 一嚿嚿嘅嘢咧，总之一嚿嚿噶啦，总之唔系一啲干净嘅嘢，而系嗰啲嘢已经系变坏发臭，所以今日开始我嘅粉丝咧要。今个星期嘅下昼，即刻将厨房个灶嘅下边全部检查一次，清理一次。如果所有唔要嘅煲、唔要嘅壶，尽可能抌咗去，唔好再摆喺度啦。 大扫除。 第二样嘢，再 check 下有冇个装修师傅系留低咗嗰啲装修嘅物品，特别嗰啲装修嘅嘢咧，非常之唔干净嘅，就嗰啲乜嘢咁咩 手啊， 抌晒嘅，唔好搞， 手套啊嗰啲， 鬼死污糟邋遢， 唔好再。摆喺厕所， 再买个啦，有需要嘅话就 嗰、那个柜嘅下边， 系咯， 好啊，咁呢个咧， 即系连嗰个洗手盘下边都要干干净净、 干干 爽爽、 干爽嘅， 最危险。咁所以咧，嗰啲地方通常咧，我哋摆厕纸啊，摆呢个底衫啊，或者将做翻个柜咧，呢、這个咧 系 喺我哋历史嘅个案里边研究咧，呢啲人通常都唔会有。 原来好紧要啊！ 系啦，咁厕所如果以风水嚟讲咧，佢代表水之外咧，亦系代表住厕所咧，系唔可以喺屋企。嘅座山嘅 咩叫座山？ 美孚咪好多屋系咁？ 点为之座山啊？ 嗰啲美孚应该要有 系啦， 有暴动 嘅美孚之友啊！ 即系话咧，嗰间屋咧，譬如话咧，佢系坐呢度向呢边咧，咁啊，咁嗰个厕所就喺正嗰个座山嘅中间嘅美孚就系咁样嘅。 我递高俾观众睇下，你俾我。 嗱，即系等于佢间屋系咁样啦吓，呢度一间房，呢间房咧，佢厕所喺正呢度嘅，咁呢个咪叫座山啦。 哦， 坐住嗰位。 门喺边度？ 佢坐住门喺呢度咧。 哦， 咁佢仲要系坐正中间嗰啲咧。呢啲咧，呢啲屋咧就唔系好好嘅。 嗯， 咁啊大镬啦，美孚即刻跌啦，嗰啲价钱 系嘛？ 系啊，另外咧。 一入门口见到个厕所嘅屋 咁梗唔好啦，系啊， 好似少啲见到啲屋 都有噶， 有噶， 咁就系代表嗰个女主人系好容易俾人哋非礼啊，俾人装啊， 我俾人装， 俾人 俾人搞， 因为厕所系代表最 女主人啊嘛，系嘛， 深即系最深层同埋最女性、 女性 最秘密嘅地方，最私隐嘅地方， 点俾人睇晒咯？ 咁所以坐山不能为厕， 系 另外一个理由，因为咧我哋叫做咧系。到山到向，到山山者山管人丁， 系啊， 水管财， 系啊， 向嗰位系代表财嘅，所以个门口对出系代表财。 嗯嗯， 坐山坐山即系屋企里边嗰个坐嗰位咧， 靠山 系代表丁嘅 丁。 咁你个丁里边咧，又屙屎屙尿落去，咁即系代表住你嗰啲丁唔好啦， 即 系仔女唔好啦，或者你根本冇仔女啦，或者就算你有机会生都唔生啦。所以通常嚟讲，如果你唔生嗰啲咧。屋企嘅厕所喺座山嘅机会系最高， 嗯， 所以你小心啊！你哋都唔生嗰啲咧，通常都犯呢个毛病啦。 系 犯咗呢个毛病之后咧，亦系代表住个丁，丁系代表身体啊嘛，于是个身体通常就会有妇女病啦。 系 咁呢个咧就系厕所嘅风水啦。 嗯， 咁啊第三样嘢咧就系厕所咧嘅革命咧或者厕所嘅风水咧系得两样嘢啊，曾经有过革命嘅。 嗯， 第一个革命咧就系日本人咧系大量嘅人有痔疮。 哦， 唔使解释咩叫痔疮啊， 唔使解释。 总之我哋六十年代喺中环咧，就有一间铺头咧，就写个字字喺门口嘅，大大只字， 日本仔都有嘅。 咁咧就啲人一睇咧，经过，咦，日本仔真系叻啦，专有一只药咧医痔疮。咁啊，去到1988年嘅时间咧，本人咧就得如一个机遇咧，就搞咗第一个团去日本，就1988年8月8号 去医痔 疮，就话同阿有机会同阿吴君丽同埋阿陈浩球小姐，竟然佢两个老公又有 fans 咧，就嚟参加我日本礼佛团。咁咧，咁我哋去边度参观咧？去一间日本嘅科学院里边参观。咁咧，当时去参观嘅时候咧，就以为参观乜嘢咧？原来个导游有意嘅，就系参观一个马桶 啊。 咁当时咧，阿吴君丽小姐咧就坐落个马桶，当然着住裤啦。就你点解会有个马桶咧？佢又好得意啦。咁啊坐落去，佢话唔系噶，呢个马桶嘅时候要剥咗条裤先可以坐落去。咁哎呀，菜咁啦。咁我哋又研究点解要去个科学馆度睇个马桶咧？ 系咯。 原来1988年嘅时候，日本就因为全国嘅人都有痔疮，于是咧就发明咗一个厕所咧，系里边有条喉咧，系啡啲水出嚟，系可以帮你洗干净你个肛门嘅位置。然后咧再第二个掣嘅时候咧，系有一支棍出嚟，咁然后咧就有个刷嘅。就可以帮你略为清洗咗，再揿翻个掣，嗰啲刷缩翻入去咧，然后咧就可以咧就喷啲风出嚟嘅，就嗰个好似个风筒咁，就帮你吹翻干晒里边之后 暖嘅啲风， 然后咧你系连厕纸都唔需要抹嘅。咁呢个就1988年咧日本发明咗之后冇晒痔疮，全国冇晒痔疮。咁而家搞到咧由1988年到到而家2016年咧，我哋已经讲紧即系成廿几年啦，三年里边咧。日本全国咧，差唔多85%嘅地方，全部用晒呢种厕所。 系啊， 咁啊，影响到西方咧，鬼佬咧，就所有鬼佬牌嘅厕所嘅马桶， 西方嘅， 全部都已经有日本仔呢一个专利，即系呢个专利啊。咁啊，造成咗而家咧，就已经系厉害到点咧？厉害到一行入去嘅时候咧。嗰、那个盖自然 会打开嘅， 打开。第二你坐落去咧，佢就用完咧，佢就喷水啦。喷水嘅时间咧， 个位好准嘅啫。 佢仲要喷水之前咧，就考虑到你嘅女士 系啊， 入去厕所屙尿咧，隔篱听到你滴水嘅声音好核突， 尴尬。 于是咧就你 音乐 有音乐，有音乐冚一冚你 嘅 声， 真嘅真嘅。 系 通常佢哋都用嗰只。噔噔噔噔， 就唔系就水流声， 噔噔噔噔， 嗰只 音乐你明唔明？嗰只音乐你一听完咧，好有 好振奋嘅 厕所嘅， 好想去， 好买翻声，买翻嚟， 好大冲击 嘅大佬。好啦，咁于是完咗之后，就头先我所讲嗰样嘢，就一如发明咗之后咧，我哋而家带人去日本团咧，就每一次都要解释个厕所点用，否则说话喺菜度一揿咧，哇一喷上嚟嘅时候咧，你成身湿晒。咁咧而家都仲有阿美仪呢啲咁嘅顽固帮咧， 唔系啊，我觉得唔卫生啊。 其实好舒服噶， 咁你个个 咁你人哋攞你打个水喉洗手，咁你又卫生。 系啊， 我系一个好奄尖好麻烦噶，我去酒店 咧， 系搵啲清洁。 用剂抹过晒、喷过晒、溅过晒，我先用噶所有嘢。 唔系你呢个习惯我都有，即系我入房嘅时候咧，通常都要抹到干净。 我都会，但喺日本系好放心。 我都有出好酒喺度。 但系嗰个水咧， 系 即系咁亲密地去接近到你咁深入嘅人体位置咧，的确唔系个个得。但系呢样嘢咧，就医治咗咧日本嘅呢一个痔疮，咁亦系我哋厕所里边一个革命啦。咁啊，到底同风水有咩关系咧？应该翻嚟同大家爆大。 一地两检符唔符合基本法呢？一带一路又同基本法有冇关系呢？既然咁多问题未清楚，香港人系时候补下习啦。 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香港佛山社团总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全力推介嘅基本法补习社，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半至十点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早晨八达通节目时段内，有杨振耀同梁美芬博士做你嘅补习天王。 大哥大哥，有权你同我新晋歌手 呢？呢个问题啦，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咧，你同公司不和，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 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噶啦。 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喂，得，唔好打面，唔好打面。 以上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唔系啊嘛，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七点到九点 ，DBC 数码一台企啱台， 有我吴以利利， 仲有我俊南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古时刘备要三顾草庐先邀请到隐居嘅诸葛亮出山相助，但今时今日喺一个听收音机都要数码化嘅年代，要寻找古时名师就话都冇咁易。每逢港股交易日收市后四点至五点，今日大赢家请嚟各路名家为你尽收天下兵器， 有我梁杰文帮你拆解财技密码， 我卢志威就会教你及实基金大户小动作，瞄准资金流向， 当然仲会同大家总结全日市况，为投资做足功课，同你一起做大赢家。 哇，嚟到廿文廿武大笪地，可以打功夫，又可以吟诗作对，好多嘢玩啊！ 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咧我演艺学院嘅一班台前幕后咧，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嚟紧嘅毕业剧作，交俾阿炳用 A B C 嘅通咧去读新闻啦。 一名胆小妇人，呢、這个我唔系好，即系我都要估啊，因为疑似被嘅站住声系吓到，选择去 call the cops。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免费开放，地址是 DBC 数码二台 MeToo， 准时入场啦。 BB 未出世嗰阵，我哋都担心凑唔掂噶，点知你哋仲紧张？ 梗系，我哋个孙噃， 你哋凑得好好 ，BB 开心又健康。 我哋仲上咗社会福利处网页，揾育儿课程资料去上堂学新嘢。睇住个孙大，我哋不知几开心。 有你哋帮手，我哋翻工就放心啦。多谢你哋。 想知多啲，上社署网页睇下啦。 篇由头讲到你个紫薇，风水篇由大门讲到你张床嘅枕头边， 咁独特嘅内容，从未听过嘅风水命理学，只此一家。李居明妙论天下。 好啦，头先师傅讲到咧，第一个革命咧就系我哋日本人咧发明咗一个咧， 我哋 我哋崇拜嘅日本人， 唔系我哋都唔崇拜， 我哋嘅友好日本人咧， 我哋憎死日本人， 唉唔紧要啦，啲过去咗啦，咁佢就发现咗一个好好嘅一个厕所板，解决咗好多人痔疮嘅问题，呢个第一个革命啦， 系啦，咁啊亦系话俾香港人咧，如果有机会去日本旅行啦，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见到个表水射出嚟嘅时候咧，就攞块面落去洗啦，又觉得个即系几大发明。个厕所板侧边就有水出嚟，我哋洗面咁，即系唔好咁啦，系嘛？ 相信唔会有啩。 咁咧就日本人咧就真系有几样嘢几好嘅。第二样嘢咧，我都而家将会 系都揾紧佢呢样嘢。嗱、嗯，厕所板我哋已经我 有啦，有啦， 我本人十年前已经用， 系啦， 即系直成系德国牌子嗰个厕所板。都已经有咗呢个专利， 专利 攞咗专利。 新光几时会有啊？ 唉，我尽快一下， 真系好 考虑下。诶，第二样嘢难啫，黎经理坐喺度， 黎经理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口德再密 ，OK 噶。 好啦，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真系，我觉得全世界 系 特别系香港嘅人好需要，因为香港人咧老人多， 系 咁老人咧原来咧讲咧喺个厕所里边跣低，或者冲凉嘅时候跣低。而之后受伤嘅比百分率咧系好高嘅， 系啊， 咁一跌一跌咧，好多时就系咁玩完， 好大件事， 咁所以造成咗厕所咧嗰个嘅 安全 咧就好紧要， 首要。 咁而厕所嘅第一个杀手咧就头先我哋讲水多嗰样嘢就个浴缸， 系， 因为通常嚟讲嗰啲飞蓉咧就通常咧就会系擦到个浴缸咧有咁靓得咁靓， 滑一滑， 滑一滑， 佢惊你话佢唔做嘢， 咁一滑一滑咧，你一企入去嘅时候就滑一滑。 咁啊，跣低啦， 咁你就冇噶啦。咁所以啲老人家咧，系通常嚟讲咧，越老就越唔想冲凉嘅， 或者唔用浴缸咯。 特别佢忌水嘅人咧，直成系怕入厕所唔冲凉。所以当佢唔冲凉嘅时候，其实你睇个八字就知噶啦，即系话佢已经忌水忌到系连凉都唔肯冲。咁而日本人而家最近咧就发明咗一样嘢咧，就系我非常之欣赏，而家系揾紧嘅，就系点样咧？佢就将个浴缸咧改良咗啦，就唔系再系以前嗰种样啦，就系一个乜嘢咧？就系一张凳嚟嘅，直成你系入去坐低，坐低咗之后咧，喺个凳嘅侧边咧，好似咧有一个有块嘢一拍埋嚟，一拍埋嚟之后咧，然后就开个水喉，咁个水咧就开始咧一路升上嚟咧，升到去你个心口嗰度，闩埋又冲，坐喺度冲，冲完咗之后，然后掹翻个掣，啲水走晒之后咧，然后你开翻道门，行翻出去，咁原来嗰道门一拍埋，好似汽车咁嗰部门一拍埋咧，系唔会使到啲水走出去嘅。咁变咗佢咁坐喺度，跟住佢好似闩车门咁，嘭一声闩埋咗嗰度，咁然后先至开始储水，储到咁上下先开始剥衫噃， 系喎， 系咪开始剥 衫？保暖， 系，而且另外成个过程咧，你系坐张凳度嘅，咁嗰张凳就 系 嗰个浴室嗰个厕所啦。咁变咗呢个方法咧，就使到啲老人咧系唔会跌低。另外咧，仲有一个好处就系个水可以咧一路倒到你心口都得。咁所以呢个嘅浴室嘅呢一个发明咧， 好体贴， 系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最行嘅一个浴室。咁有咗呢个嘢嘅时间咧，我相信香港啲老人咧就唔会咁容易跌亲啦。 长者之宝， 呢个就系厕所嘅革命。咁喺我哋风水上面嚟讲咧，就系话咧，所有嘅厕所咧都由于系水咧，所以佢得两样嘢喺厕所里边最重要。第一样嘢系镜，第二样嘢系白色嘅嘢。所以厕所系白色咧，基本上系应该嘅，因为白色系金生水，或者系黑色，所以成个黑色嘅厕所又好肉酸啦。但系如果你话黑地嘅厕所又唔肉酸嘅，我都曾经试过一个黑地嘅厕所 OK 嘅。但系厕所如果你成个变咗红色，或者变咗绿色，成个厕所变咗红变咗绿咧，其实系代表住你系忌水忌到不得了，要将个厕所嘅水系 turn 嚟去嘅， 补火啊 要。咁所以通常就我哋都。唔会咁做嘅，通常都系用翻去做白色，用翻去有啲金色，有啲黑色，即系啲三个色。 通常都系呢几色嘅， 通常都唔会将个厕所变咗红色嘅， 好少噶。 如果你变咗红色咧，其实将个水嘅物件咧就变咗做火，咁即系等于厨房一样啦。我哋赖少少，未来再讲啦。 系 就等于厨房就系佢到咧 open kitchen 同埋 open 咧。Open kitchen 就系佢个火会入屋，即系屋企，即系你两个，就应该用 open kitchen。 我系。 你又系，你都要 open kitchen。好啦，咁如果厕所系代表咩？如果屋企人要水咧，嗰个厕所咧就可以嗰个门上边系有块透明嘅玻璃，或者甚至而家酒店嗰啲啦，就系话 玻璃个厕所 系啦， 睇到晒 嘅，而系个帘拉住。咁当然你冲嘅时候可以乜嘢，但系平时唔要嘅时候一拉起咧，嗰个厕所个玻璃咧系直成嗰个睡房可以望得到嘅。 系啊系啊， 咁嗰种嘅厕所咧就系当嗰个。主人呢係正如卧水卧到雲呢，佢好自然会做到个厕所呢嗰个门係可以睇到，或者有一个透明嘅落地玻璃係直成你喺里面冲凉呢嗰个睡房里面睇到。咁而呢啲咁样嘅屋企人呢已经係卧水卧到咁嘅时候呢，即係卧水卧到咁，佢已经会做咗一个行为㗎啦。个行为就係咩呢？佢一定会打咗个洞喺个耳仔度。 哦，穿耳窿。 咁穿耳仔个耳窿系咩意思呢？原来耳仔代表水。 耳仔系代表肾，功能代表水。当一个人嘅八字热得好七彩，要水嘅时候咧，而佢嘅生活空间里面冇水咧，佢第一个好想做嘅行为咧，就一定会将只耳仔要打窿，然后就系揽一个金好银好或者 穿住佢就好， 或者最流行就系穿珍珠啦。咁就系代表珍珠系代表水，金系代表水，所以金生水，所以就第一个行动一定会打耳嘅。所以你个仔女突然间话。妈咪我想打二。咁你就知道呢，咦，你又唔够水啦，你明唔明呀？好简单呢，游两次水你又唔打二啦，或者或者佢嘅厕所里面呢唔够水，哎，个浴缸打咗嘛，咁咪唔够水囉，所以 保水帮自己。 佢咪要打个二啦。好啦，打完个耳，跟住呢佢就买一个金呢咁样绑住喺度囉。男仔都系喎，佢又唔够水喎，好嘛。整咗之后啦，佢又开始唔够水囉，开始啲天气热啦，又唔够水啦，咁佢做啲咩呢？就再喺身体上面另外一个器官代表水嘅咧，就打个窿落咧，摆粒珠喺里边啦，就条脷。 哇！ 脷咧就系代表金水嘅，咁就喺条脷嗰度咧就打个窿，然后咧就里边摆粒珠。咁呢个系代表咩咧？代表个人咧已经咧系热到咧系完全冇水噶啦。咁呢个咧， 佢帮自己散热啊，系咪？ 佢即系会用个行为嚟去帮自己， 自然佢会咁做， 加翻啲水，即系用金生水，金生水。咁啊，呢个已经去到第二个阶段， 系 去到第三个阶段， 仲有边度啊？ 就系你讲嗰度咯，最出得街嗰度咯， 哦，最私隐嗰度， 就系台湾最兴， 系系。 咁你表面上就以为佢为咗性嘅乐趣咧，就喺某个地方度咧，即系打啲猪落去， 系啊。 其实唔系，系因为佢个八字已经热到咧，佢需要喺个身体里边代表水嘅器官咧，系加入啲金生水，所以首先咧只耳仔度加金。第二跟住嚟到加金，第三就系佢喺佢下边某个位度加金。咁于是我嚟制造到好多金咧，去生好多水。咁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喺一个地区嗰度咧睇到系好流行嘅，即系嗰个地区咧系热到七彩，嗰啲火多到劲到七彩。咁所以嗰度嘅人咧系流行嘅文化咧，就系只耳仔打窿，啊个嘴里边打窿，再多啲嚟讲咧个鼻都打个窿。 系啊系啊， 印度。 系， 好热啊嘛！ 印度因为天气热，个八字热，同埋嗰个地区系天生系一个热嘅仓库，一个火库咧，所以嗰度嘅人民嘅文化咧，都要喺只耳仔度，喺嗰条脷度，同埋喺个鼻度打窿，再严重啲喺身体其他嘅地区里边打窿，都系全部打窿嘅地方都系代表水。咁所以咧，其实就厕所代表水呢个道理咧。既然大家掌握咗之后呢，你哋两位系唔要水嘅呢，就要喺厕所里面呢系摆盆栽啦。 哦， 因为一摆盆栽呢，盆栽就变咗佢可以吸咗啲水。 我有花嘅，长期都花得唔得啦。 花定系草啊，即系绿 芥，你会无端端个厕所里面摆盆花呢？呢个林记嘅反应就系因为佢忌水嘛。咁造成咗佢好自然喺厕所里面呢就会摆呢一盆花。 泥种㗎喇，即系要。 泥种嘅。 係 囉。水。 咁你咪种多水傻猪。 唔好用水 种。泥种植物。 所以通常系盆栽。 盆栽。 就唔系一啲 腐蚀。 通常系盆栽。咁喺厕所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呢， 系 点样能够有健康嘅即系嘅性啦， 冇错， 或者健康嘅器官啦，我哋讲子宫啊，或者母妇女病呢，通常嚟讲呢，我哋要去物色一个，要物色嘅好难揾嘅，系一个靓嘅嗰啲蚌。 蚌 或者珍珠嗰啲蚌，冇错啦，可以生珍珠嗰啲蚌。咁呢个蚌咧，其实系代表女性咧嘅子宫同埋佢哋嗰个嘅经期啊，身体嘅健康咧嘅保嘅一个风水物嚟嘅。咁但系嗰件物品咧，会崩嘅，会烂嘅机会好高，所以就好难物色， 系好珍贵啊。 咁所以一路落嚟咧，我哋去整一个好似人哋啲蚬啊，好似个打开嘅壳嘅一个嘅物品啊，系我哋即系曾经做过而系觉得好有用，但系。是的确你要买一个真嘅咧，系好难， 唔容易啊！ 咁所以厕所咧就通常都系同性啊呢啲有关噶啦。咁我下个礼拜咧又有时间再同大家由厕所咧，系讲到去最紧要嘅地方，亦系厨房。咁呢个厨房亦系关联到一个好重要嘅东西，就系嗰个洗衣机，系同我哋个胃有关嘅。咁下个礼拜我同大家讲下呢个家居嘅风水，继续踩入去呢个厨房，同埋咧系呢个洗衣机，同埋厨房个雪柜系代表屋企。边个成员噶？ 夜晚九点你会做啲乜咧？无论你揸紧车， 飞车飞车在高速公路，追车过车绝不管 定系做紧 gym 啊？有我碧如陪住你，咁就旧梦不需记啦。无论系经典金曲，还是系最新嘅派台作品，都可以喺 Big Big World 呢度听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BBC 一台暨南台，到时见啦。 好正噃！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anice 严亦格。